三首舞曲连播，这在古典流行的历史上并不多见，但是我真的想说，语言来言说吗？音乐才是来言说语言未尽之事。周末了，2022年第一个周末，所以呢，今天古典流行为你带来的是一组经典，这组经典就是由舞曲引发的联想。第一首是来自哈巴的，我们都知道老牌乐队哈巴的《Dancy Queen》，舞曲女王啊，很有名的《Dancy Queen》。哎，那第二首呢，就来自古典小步舞曲，波切里尼的小步舞曲，这跟古典绝对是很早的作品了，因为它最早流行于法国宫廷，步子很小而得名。那速度呢中庸，而刚才的那首波切里尼的小步舞曲可算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部，最通俗的一部。而接着的这一首呢，则是当代的作品拉丁快步舞。 古典也流行，在今天和你分享的是舞曲。其实呢，说到这些音乐，也说到了古典的复古风，你没有觉得最近听古典或者说听这些电子音乐，好像那种时代又回来了？其实说到这种复古，那时尚潮流一直都说是个轮回，这话可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。不管呢这个潮流如何的变化，总是在过去的时尚中找到它的影子。难道音乐，难道其他的方面不是这样吗？所以你会听到不同的舞曲，而在这些越老越久越有味道的这些各种风采当中，无论是各种的艺术、时尚，当然还有音乐，那其实有一些就是历久弥坚的魅力了。比方说接下来为你带来的这一首，从快步舞到了这首圆舞曲，你会觉得它是如此的经典优雅。虽然是一首老曲子，但是这样的衔接美到了极致。你会想到夜晚华灯初上，当一切都被夜晚的朦胧所覆盖时，属于你的音乐空间就在这里了。只是舞曲，你会觉得就像甜点一样会令人腻的。而当你感受到有时候那些丑的节奏粗野的、冷酷无情的，甚至有时候这样的音乐到有时候激发你某一种感受，比如说肾上腺素会分泌一些化学物质，所以当有一些音乐响起的时候，它原本不是描写如此美好的情景的时候，你也觉得哎，有它可取之处，有它有特点的地方。 有对比，普罗科菲耶夫选自罗密欧与朱丽叶。来看看大家说什么。永远沉寂说了，八九年的我现在听阿巴竟然想跳点啥。这本来阿巴刚才的那个 Dancing Queen 就是很让人跳啊，有点八十年代河东的 Disco。 说现在有广场舞大妈开始跳回这个河东了，说就是也许这就是文艺复兴吧，当时跳舞的那些人现在还在跳。顾晨说了喜欢怀旧，那我觉得关键是看到底这个旧它留下来的是什么，真的是那些糟粕吗？破烂吗？还是经典呀？来看看乐会三班的同学烧酒黄酒说了，哎呀您每天发来都是鸡汤。他说每天醒来生命中就是最好的一天，将音乐陪伴就会温暖自己并且有好的心情。还有快乐咖啡时光说爵士相伴的午后既温暖又放松。哎，今天古典流行还没有播过爵士，刚才呢有拉丁的，有阿巴的早期的那些，但是都不是属于爵士。那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普罗科菲耶夫，那下面呢依然有对比。在直播的古典流行说，很多朋友说现代的我就想复古，就想跳舞，这是我的音乐带动的你啊。北京时间14:23，古典流行，哎，接下来为你带来一首 Tank。

这才是我们爱的那个柴可夫斯基。他脆弱、敏感、忧郁、深沉而又浪漫。很多人都或者有些经常播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一乐章，但是二乐章才是真正柴可夫斯基的性格呀。当然一乐章也是，就像人也都是多面的，所有的美好的往事，所有一切优美的都想汇集在这里，带给你和他一样的感同身受。那些美好啊，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二乐章，这里是古典也流行，我是古月。你说我们的情感有多奇怪，就是在去年，应该说就在前两天，是去年，我们会觉得一年年末，会感慨时光飞逝。但是同样的话题，在什么都不需都需要更新，在有更多的需要快节奏的时代，还有没有永远？刚才听了柴可夫斯基，答案，你的答案一定是有的。永远有多远，就在音乐中。 We'll be right back. 跳起来吧。好像在这首曲子中应该这么说 To Talos 两把大提琴的跨界。这个时代你怎么能不随着音乐，需要一些解脱，需要一些放飞。哎，在今天的古典游戏也是给你带来各种的舞曲，无论古今。这首是两把大提琴的跨界 To Cellos， 它呢其实跨界了一首摇滚 Heavy to Hell。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， I love the classics。Thank you. 我们这里听到的是意大利作曲家庞吉耶里的歌剧作品，对，歌剧当中的一段芭蕾舞。这部歌剧呢叫做《歌女巧空塔》。其实庞吉耶里的歌剧只有这一部《歌女巧空塔》流传于世，而其他的似乎已经被世人所遗忘了。这部歌剧的脚本是博伊托根根据雨果的名句，叫做《帕图雅的暴君安吉洛》写成的，讲述恋爱的悲剧故事，而其中呢其实以这段时空之舞最有名，而刚刚呢其实最后结尾的那一分钟也成了整个作品的精华之处。所有的人呢其实凡是一些舞会的时候，快速的舞会的时候，都会想到这个片段。哎，那一会儿呢我们再来，我刚才呢本来想倒过来啊，让大家听一下这部歌女巧空塔当中的最后一段，来让我快进一下，给大家来听一下这最后的段落啊。没错，这就是歌女巧空塔当中的时空之舞最精彩的片段。佐拉的一首遗忘以这样的形式在今天节目最后来呈现，它也是一首 Tango， 感觉 Tango 这种音乐